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智化这么一听，这位寨主虽然说喝得酩酊大醉，但是他的话里边有话呀。刚才好像说什么，到了武昌就能找到大人吗？而且再一看那位大寨主熊威，三寨主彭玉立刻是变颜变色。尤其是那位大寨主熊威呀、啊，一再的说：“二弟，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啊，赶快回去睡觉去吧！你们千万别听他的，他是满嘴的胡说八道。”智化这脑袋转得多快呀、啊！一听，虽然说他喝醉了，有道是酒后吐真言，这里边话中有话。嗯，智化呀。立刻哈哈一笑，嘿嘿，都是自己人，这有什么呢？啊，大寨主，我看您呢，就陪着众位，这慢慢喝着酒，聊着天儿。我跟这位兄弟，我们两个人脾气倒是挺相投的。我跟这位兄弟，我们两个人好好聊聊，你们也可别管我们了。来来来，龙涛啊，哎，咱们俩换回位子，你坐我这儿来，我坐你那儿去。说的话，这话就过来了。就坐在原来龙涛这把椅子上边紧挨着这位韩良。韩良喝的是太多了，低着头，智化过来一拍他肩膀，这位兄弟啊，你看啊，甭管怎么说，好像我岁数比你大，那是您比我大多，对，我是你大哥，你是我兄，哎，对，您是大哥，我是兄弟，哎，大哥您那个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哈哈，我姓智，名叫智化，还有个外号，人称是黑妖狐。哎呦哎呦，感情您就是那个黑狐狸精啊！跟您这么说得了，兄弟，我呢也有个外号，我叫做赛地鼠，就是爹那个小耗子。我姓韩，叫韩良。 哦， 兄弟。打这儿以后咱们可就要一块儿做官了。 您说什么呢？ 咱们还能够做官？当然了，刚才已经说定了，有这个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引荐咱们，咱们就可以归顺大宋，咱们再一同做官呢。 哎呦哎呦，您说的倒是挺美的。 哎，我问问您吧，护卫老爷跟谁去推荐咱们去？ 自然是跟大人面前举荐咱们呢。 跟大人面前 啊， 大人在哪儿？ 大人在武昌呢。 武昌就准有大人吗？ 大人能够在武昌呢吗？说到这儿，那个熊威跟彭玉两个人腾腾又站起来了。你还要往下说什么呀？啊，满嘴的疯话，您别理他，他是个疯子，他不会讲话，可千万千万不能信他的。 哎，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你们喝你们的酒，我们哥俩聊我们的天儿，都是自家人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 你们喝你们的酒啊， 兄弟，咱哥俩接着聊，接着聊啊， 接着聊。难道说你说大人没在武昌吗？ 大人让人家给偷了，您不知道吗？ 啊，大人让人给偷了？ 这件事情我知道。 您知道，您知道是让谁给偷的吗？ 知道，那不是被沈仲元偷的吗？ 哎呦，您还是真知道啊。您知道大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吗？ 兄弟， 你要能够说出大人的下落来，没别的，保你是一身无祸。 我跟您这么说得了，连大人带沈仲元，还有沈仲元的姑母的表妹，在我们这山上还住过一夜呢。 话说到这儿，眼瞅着那个熊威跟彭玉两个人呐，蹭蹭站起，扑通扑通跪倒在地。 到这个时节了，纸画一看呐，这窗户纸不捅破了不成了。 哎呀，直到如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确实是把大人给丢了。这不是分出几路去寻找大人。 这位兄弟，你说吧， 那么大人到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 我跟您说啊，他们就在我们这儿待了这么一夜。 哎，那沈仲元的姑母还有他表妹，都住在后头，由我嫂子照顾他们。那车上边就是大人，就待了一夜。第二天他们可就走了， 他们奔往何处？ 他们就奔往了长沙府的朱家庄，那儿有个朱文朱五哥俩，他们奔那儿去了。 说到这儿，熊威还有彭玉两个人呢，哎呦，各位老爷，你们说一说吧，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罪过？赶快给我们顶罪吧！ 智化赶快过来，用手相搀。 哎呀，不知道你们何罪之有？您想啊，我们劫就是偷盗大人的人，我们难道说还没有罪过吗？ 哎，智化微微一笑，难道说大宋朝的规矩你们都不懂吗？ 有道是家无全犯，儿做儿当，爹做爹当啊，除非是你们动手了帮助那沈仲元偷盗的大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了。除非如此，你们呢安然无事，知道了吗？ 放心吧。是是是是是是。 智化又面冲大家，列位，大人的下落已经有了，我们得赶快的迎请大人。 说到这儿，卢芳、徐庆、南侠、北侠、丁兆慧这些人呼呼啦啦全都站起来了。 对对对，有我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 智化把手一摆，用不了这么多人 啊，那我也得去。 那位彭玉上来了，列位老爷，列位老爷，你们要前去迎请大人，我问一问，你们认识道吗？你们知道朱家庄在什么地方吗？ 哎，不认识没关系，鼻子底下有嘴，我们可以打听打听。 嗨嗨， 这样吧，兄弟，我跟你们一块去，我给你们带道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 大家一看，太好了。 只见那位魏老道紧锁双眉呀， 这样的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 纸花来到熊威的面前， 哎呀，这位大寨主， 我问问您，你们三位是归顺大宋啊，弃暗投明了，那么你们手下山城这些喽啰兵又应当怎么样安置呢？ 这个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 这样吧，纸老爷，我跟我这位兄弟，我们出去问一问手下这些弟兄们，看他们意欲何往。 好，你们出去赶快办事去吧。 这屋子里边呢，卢芳一再说要迎请大人，咱们大家得一起去。 智化冲他摆了摆手，卢大哥，用不着这么多人了，我看你们呢不如就先到武昌那儿准备迎接大人，怎么样？ 卢芳这么一想也行，这么着，我们回头啊就先奔武昌。 对对对。那么大厅外边呢，熊威跟彭玉两个人功夫不大，就把山上的喽啰兵都给集中在一块了。 熊威告诉他们，现在我们是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我们要投奔朝廷了，不知道各位弟兄们你们意下如何？ 喽啰兵们一听是这么回事啊，呼呼啦啦全都跪倒在地。 哎呦，寨主，寨主，您可不能够扔下我们不管呐，我们愿意跟着您一块为国家效力，我们也愿意改邪归正。 好好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怎地，来， 你陪着大家在外边等着，我进去问一问去。 是是是。 熊威转身赶快的就进了大厅，找到智化。哎呦，您看是这样，我山上这些弟兄们他们呢也全愿意跟随我们归顺朝廷。 哦，那太好了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写下亲笔的书信，你们呢就拿着我的亲笔书信投奔君山那位钟太保，告诉大家说钟太保现在啊已经被招安了，不久等着皇上的旨意一下，嘿，立刻该封官的封官，弟兄们全都是进营当差。 哦，那太好了， 赶快准备文房四宝。智化提笔在手，刷刷刷就写好了一封亲笔书信交给了熊威。熊威拿着这封亲笔书信出大厅，告诉大家，行了，大家呢明天就跟随着我们一块儿去投奔君山，那儿已经归顺了朝廷了。 哎呦，这些喽啰兵怎么一听啊，真是欢天喜地呀， 赶快的收拾东西去吧，大家分头行动。到了第二天早晨了，嘿嘿，智化问了问这位魏老道，道爷，咱们说的事儿，放心吧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我一定奔武昌去，到那儿帮助大家破同网阵，对，给我们武帝报仇。 是是是， 不过有一样啊。 什么事情啊？ 你们看看我这身夜行衣，难道说白天我出去也穿这事儿不成吗？你们得赶快派人呐，到我那个云清观那个地方把我的道袍给拿来呀。 啊，是是， 熊威马上派一个喽啰兵立刻奔往道观，就把呀道长这个道袍取回来了，交手呢就把那个书童锦剑也给带上山来。锦剑一看见自己的主人了，别提多高兴了。这个时候那个师君呢马上呢就吩咐这些驼夫们准备车辆啊，准备驼轿，把东西全都装好了。他的夫人金氏由这个后寨的吴氏给送出来了。别看呢这姐儿俩紧紧的待了这么一夜，哎呦，感情还挺深的。两个人不仅是互相赠送了礼品，还互相啊给这个婆子丫鬟都有赏赐。人家两个人啊还拜了这么一盟干姐妹，别看相处时间不长，现在要走了显得更加是难舍难分。这位吴氏把金氏送上驼轿，这个时候师君冲着大家双手这么一抱拳，哎呀，列位，我们就要告辞了，转回固始县。 慢， 只见那位大寨主熊威把手这么一摆，各位各位，您看我这位恩公这可就要走了，前边还有这么几座高山，背不住山中另有强人，恐怕我这位恩公一路之上多有不便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智化一看，哦，既然这样的话没别的，您呢把书信交给您的二寨主，哎，让他带领着众喽啰兵去投奔君山，您呢保着您的恩公回家，您看怎么样，然后您再奔往君山，到了君山以后等着我们迎请了大人，我们回到襄阳以后立刻就去接你们去，行吧？这个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 没别的， 就是我这位二弟你们也看见了，说话没谱，万一他要是到了君山上边言语不周，让人家那位钟太保挑出眼来，那多不合适啊。旁边这韩良听到这儿一拍大腿，嘿，大哥，干脆这么着吧，咱们俩呀掉个个，您不是怕我说话说不好吗？您呢带领着众位弟兄投奔君山，我呢哎，保着您的恩公，我保他回家，保证这一道上平平安安，是安然无恙，您看怎么样啊？ 大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， 于是呢俩人分好工了， 这韩良啊拿着刀带上盘缠，就跟随徐俊离开了嘉峰山，奔往固始县的方向走下来了。那么剩下的人呢，老道穿好了道袍了，告诉他们我先走一步了，咱们武昌见。人家道爷自己也走了。卢芳、徐庆、史云、姚猛、龙涛、胡烈，他们这些人告诉智化，行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多偏劳，我们到武昌等着去了。对对对，咱们武昌见。这几个人呢也从山上走下去了。剩下的这些人这么一看，喽啰兵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，甭管是细软呐、辎重吧，也有骡子，也有马，还有驴，都把这些东西搭进行囊，往牲口身上面这么一放。另外还从山下边雇上来这么一个驼轿，让这个吴氏夫人坐上了驼轿，全都准备停当了。熊威看了看，哎呦，这个山寨怎么办呢？剩下这些粗糙的东西，干脆咱们呢一把火把它烧了吧。于是点起一把火来，就把这个山寨给点着了，呼呼啦啦，浓烟翻卷，烈烟腾腾啊，把这个山寨就全都给烧了。这样熊威带着家眷还有他手下这些喽啰兵都往君山而去。这边呢由这个彭玉带道，有智化，有双侠、北侠、南侠，他们就奔往朱家庄去迎请大人。这些事儿咱们暂且不表，单说那位韩良保着施俊，他们这一路上从那个嘉峰山下来正往前走呢，猛然间呢就看见前边黑乎乎的有这么一片树林，紧接跟他的主人施俊骑着马，这小孩眼睛怎么这么尖呢，就看见从这个树林子里边出了这么几个人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哎呦，相公您看，那不是我家爱儿相公吗？师俊在马上龙眼神仔细观看，哎，贤弟贤弟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走出的人呐，正是爱虎。爱虎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自己的盟兄吗？赶快上前扶着师俊从马上下来，爱虎立刻行礼拜见仁兄。哎呀，贤弟你何必多礼呢？紧跟着爱虎一回头，用手这么一点，后边还有三位呢，那不是徐良、乔斌跟胡小鸡吗？这三个人过来以后，爱虎给他们一一的引荐，互相行礼。爱虎还特意的到前面驼轿那儿拜见了一下金氏嫂嫂，再往前面走正好有个站店，紧接赶快过去找了一家客店。进了客店以后，店伙计招待他们，这儿啊有这么五间上房，还有五间东房，还有五间南房。施俊、爱虎、徐良、乔斌、胡小鸡他们呢就是住上了上房。南房呢，金氏夫人带领着婆子、丫鬟还有佳慧他们就住在了南房。东屋呢都是那些仆人们住的，至于说那些驼夫，全都住在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了。当天晚上又摆下了酒宴，几个人啊一边喝酒一边聊着天。爱虎就问了问施公子，您这是从哪来呀？施公子就把自己的父亲如何有病，自己急急忙忙赶回家中，中途路上怎么样路过嘉峰山，被劫到山上边，又如何碰见众位英雄好汉，还有那位魏道长，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。徐良在旁边听着呢，嗯，恶师傅感情就在这个云清观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恶要到云清观去拜见拜见恶师傅。师君赶快用手相拦，哎呀，您可别去了，据我所知道爷也奔往武昌，帮着他们一块儿去破铜网站去了。那感情好了，我们一块儿到武昌去见吧。紧跟师俊看了看爱虎，贤弟呀，哥哥有一事相求，你能够答应我吗？ 哎，哥哥，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来？跟兄弟我还说什么求字吗？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师君一指旁边的这位韩良，你看人家原来是山上的二寨主，人家本应该呢奔往君山，你看就为了保护我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。兄弟，你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陪着哥哥我回一趟固始县怎么样啊？爱虎这么一想，反正现在大人也有了下落了，这么多人呢去迎请大人，我正闲没事儿呢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保着哥哥您回趟家。好好好。那韩良在旁边一听更高兴了，哎，对，有您的兄弟保着您，太好了。这么着，明天呢我就赶快的追赶我的大哥去，我跟他们一块儿去投奔君山。徐良这边一听啊，那好了，我们三个人就赶快的奔武昌了啊，这么就说定了。到了第二天分头行动，奔君山的奔君山，奔武昌的奔武昌，爱虎就保住他的盟兄石俊要转回固始县。这些事情咱们暂且不表，您看啊，分了几路去寻找大人，有一路咱们始终没说呢，谁呢？那就是蒋平跟柳青啊。这两个人从这个陈启旺这儿出来，急急忙忙的打算着要奔往瓦谷，一来是为了寻找大人，二来呢柳青急急忙忙的要看望自己的师娘啊。他们从这个陈启旺出来，尽管走了一段了，但是这仍然是君山的边山。这一天呢，两人正走在山中，哎，眼瞅着呀，嘿，闷闷闷，有这么好几十头牛，这里边有白牛啊、黑牛啊、黄牛啊、花牛啊，看见呢，在一头牛背上边还骑着这么一个小孩。仔细这一看小孩，呵，这个孩子那长得简直是太怪了。他呀身高不够五尺，长得这么一脑袋黄头发，身上边穿着蓝布袄啊、蓝布裤子呀，光着两只脚，穿着这么一双洒鞋。再一看孩子这个脸，面黄肌瘦，两道腻眉，一对圆眼睛，高颧骨，双腮窝，鹰鼻尖嘴，还梳着两个双来闸角，腰里边别着这么一个大牛的鞭子。嘿，这小孩怎么长得这么怪呀？这还不算呢，就在这功夫，眼瞅着有两头牛打起来了，一个黑牛一个白牛，就用这个泥鳅衣就互相这么一搏，咔咔咔，响得这个厉害。不仅如此啊，打着打着，两头牛往后这么一退，紧跟着又往一块这么一碰，哐砰，哎呦，打得这个厉害呀。眼瞅这位放牛的小孩呢，从那个牛背上边轱辘下来了，就来到这个两牛的中间。行了行了，俩人瞎闹什么呀，别瞎打架啊，看我面子，别打了别打了。就这么一边劝那个牛，这两头牛哪听他的，仍然又顶，咔咔咔，随着又往后推。这小孩怎么说，这两头牛也不听话。这小孩啊一生气就站在两牛的中间了。蒋平看到这儿暗的吃惊，哎呀，廖贤弟，恐怕这个小孩的性命难保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生命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荣

多云， 知是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蒋平、柳青这两个人，眼瞅着呀、啊，这个白牛跟黑牛两头牛打的这个热闹啊，两牛这个犄角这么一拨，咔咔直响啊。这两头牛啊是越打越来劲儿，恨不得呀、啊、你把我给顶趴下，我把你给顶趴下。两头牛呢又互相往后这么一退，卯足了劲就要往一块撞。眼瞅着这会儿这个小孩啊从那个牛背上边下来了，过来就说了这么一句：你们俩瞎打什么呀？啊，没结没完了，看我的面子就别打了。就来在这两头牛的中间，蒋平看到这儿，砰砰一拽柳青的胳膊：柳贤弟，这个孩子恐怕是性命难保。俩人就眼瞅着这俩人啊，这眼睛都直了。怎么呢？嘿，这小孩就站在两个牛的中间，两头牛蹭往前这么一窜，人家小孩啊一伸手，就用这小手左手呢攥住了这个白牛的犄角，右手啊又攥住了黑牛的衣角，两只胳膊就这么一较力：别打了行不行啊？嘿，这两头牛再想往前窜呢，它窜不过来了，这蹄子一劲使劲，闷使足了牛劲，瞪着牛眼，嘿嘿，就是过不来啊。蒋平、柳青俩人这么一看，这孩子怎么都有这么大的劲头啊，能够力分双牛。哎呦，你得说人孩子才多大个儿，才多高啊，有这么瘦的身量。蒋平心中暗想啊，如果说要换成韩天锦那霹雳鬼那块，就那模样那个履历还有可能，就这孩子，哎呦，这可说的是神力呀、啊、这两头牛得多大劲头啊。刘贤弟，四哥，要换成你，柳青啊连连的摇头，要换成我呀，这两头牛就把我给顶在那儿了，我非死那儿不可，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履历。嗯，哎呀，你说这孩子到底是哪户人家的呢？我这今天是有事，实在没工夫了，要不然呢我非得打听清楚了，这个孩子到底是哪户人家的，这个孩子现在就这么大的神力，将来这个孩子一定是了不起呀。柳青一再说：四哥，咱们身上可还有重事呢，对不对？咱们寻找大人要紧呢，别在这儿当个工分，咱们赶快的赶路吧。对对对，赶快的赶路。蒋平、柳青两个人又往前走了这么一段，出了山口了，又穿过一个镇店，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南北大道，东西的铺户，他们呢也就刚刚来到北头这个地方，眼瞅着那边过了这么一匹快马，骑马这人呢也就是那么十八九岁，歪戴着这么一个翠蓝的武圣公子巾，闪披着翠蓝的英雄长，薄底的靴子，手里边拿着一个打马的藤鞭子，面赛窗户纸，青中透着白呀、啊、白中还透着青。他呢在前边一催这个马，嘿，后边啊跟着不少的恶豪奴，有那么七八个在后边跟着跑着。他们也就是刚刚的来到这个街上，眼瞅着从旁边的胡同里边呢出了这么一个小孩，小孩手里边牵着这么一头啊大黑驴，从这胡同里边出来了。这个驴呀、啊、粉嘴儿、粉眼睛、银色的蹄子，这个漂亮就甭提了，浑身上下的黑毛啊就跟那个黑缎子一样这么好看。 这骑马这主呢一眼就盯上这头黑驴了。哎，我说孩子们，看见这驴没有？大爷我喜欢啊，你们过去把这驴给抢过来。就这么一句话呀，他后边这些奴丁呼呼啦啦的就奔那个驴过来了，过了伸手就要抢这个驴。这小孩当然不答应了，你们干什么这事？干嘛抢我的驴？抢你的驴？告诉你说吧，这是我们家丢的驴，让你给偷去了，今天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你。小孩死活呀不撒手这个驴的缰绳。嘿，这帮恶豪奴把这小孩摁在地下，这个拽腿那个拧胳膊，把人家暴打了一顿，打这个小孩呢哭哭啼啼的，救命啊救命啊，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，你们干嘛欺负我，干嘛抢我们家的驴啊。蒋平柳青两人看到这儿，当时就气往上撞，怎么没有这么欺负人的，更何况您想蒋平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，专门的好打抱不平，看到这儿刚要往前闯，嘿，这个时候就听见哞哞哞，过着这么好几十头牛。哎，这个牛背上边呢坐着三个小孩，其中啊就有刚才那个黄头发力分双牛的那个小孩。眼瞅着被抢驴这个小孩站起来哭哭啼啼的，就冲这个小孩喊上了，少爷少爷，您干嘛，他们抢咱们家的驴，这怎么能行呢，您看他们也太欺负人了，还把我打了一顿。眼瞅这个黄头发的小孩啊从那个牛背上边往下这么一滚下来了，腾腾腾这么几步就来到抢驴的这帮人跟前了。呵，不容分说呀，他这么一动手，就这帮恶豪奴哪是他的对手啊，扑着坑腾一会儿的功夫打趴下好几个，把这驴牵过来交给那个小孩。行了，你把驴呀给牵家去吧，啊哎，千万别告诉爹说啊啊。那小孩牵着驴哭哭啼啼的人家走了，这不就算完了吗？哎呦，感情没完呢，这黄头的小孩蹭蹭几步就来到骑马这个人，那马头喽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双手这么一横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这个时候骑马这小子一看，哎呦，呵呵，我以为是谁呢，感情是你啊。哎，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驴咱们可不能要了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跟这位上辈子这个老人家就有交情，是不是有交情的人家，你说咱们要这个驴呢显多不好意思啊，没别的，咱们走吧啊，咱们走咱们走。想走啊，这小孩就在这儿这么站着，两只手这么一挡，甭打算过去。哎呦，兄弟兄弟，你这谁是你兄弟啊，谁是你兄弟啊，你别乱叫，讹我们家驴呀、啊、没完，跟你说吧，你呀、啊、得跟我叫爷爷，不叫爷爷呀、啊、今天你就甭打算过去。嘿，兄弟，咱们两家上辈子就有交情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，这不是开个玩笑吗，啊，你让哥哥我过去这还不行吗？不行，今天你不叫爷爷，你今天就甭打算过去。俩人僵在这儿，还甭说蒋平跟柳青他们看热闹，周围围着不少人呢。骑马的这小子啊有点下不来台了，当时呢有点恼羞成怒。呵呵，你要真这样的话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，无情你能怎么样啊，我要你的命。他拿这马鞭子呀狠狠的一抽，这马呢立刻往前这么一窜。就在这时候，眼瞅着这小孩啊站在马前边是纹丝不动，这马窜过来了，人小孩一伸左手照着马眼睛，呼就是一拳，这马呢赶快往外边这么一拨头，这小孩啊一抬右手，啪，就这一下啊照着这马脖子就是一掌，眼瞅这马脖子歪了，紧跟着小孩这么一抬脚， 就冲着马这个七寸骨这儿啪就是一脚。 这匹马倒是真老实啊，不是趴那儿了。 您再看骑马这位，一条大腿正压在马身的底下，把他疼的哎呦哎呦。这小孩过来就把他给揪着了。江平在旁边看着，知道他的神力啊，心说宝贝儿，那个千万别打，你这一拳下去非得出人命不可。 多亏呀骑马这主啊，赶快的告饶，行了行了，好兄弟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还不行？ 饶你不行，你必须得叫声爷爷，不叫声爷爷，今天我就不能饶了你。 这小子实在没办法了， 只好是含含糊糊的爷爷你饶了我吧。 这么着，人小孩再一撒手转身走了。 就是这帮个豪奴赶快起来呀，赶快把这马费了半天劲往起这么一抬， 总算把这条腿给抽出来了。 这小子是一瘸一拐的，哎，在这儿溜了半天，这恶豪奴搀着就在旁边扑扑这儿呢。那有块石头，他就往这儿这么一坐，心里说今天呢我算是倒了霉了。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呢，围着 蒋平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瞅着呢。 柳青还一再说，四哥咱们到底走不走啊？是今天晚上住在这个镇店上边呢，还是咱们还要得往前赶路？您看这天儿可要变天呢。 这么着，咱们赶快赶路吧，反正这件事情啊，我看绝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善罢甘休。 于是他们两个人呢继续往前走。 往前走了啊，也就是这么二三里地的功夫， 哎呦，眼瞅着天哪，黑叉叉的就阴上来了。 哎，快走几步吧，要不然咱们哥俩非得挨轮不成， 可不是吗？两个人急急忙忙往前赶路， 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这倒好啊，老太太掷骰子大点儿， 这儿啊下上雨了， 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一瞅路北边呢，那有这么一个广亮大门， 这哥俩啊赶快的就在人家广亮大门这个底下这儿暂时背背雨， 一边背着雨呢，俩人这还聊天呢。你看看啊，咱们俩今天赶上这个天了， 你看如果说要是越下越大的话，那没别的，咱们回头啊就得求一求啊这一家的袁伟爷，哎，在人家这儿暂时的借住一宵。 俩人这正说着话呢，猛然间就听着身背后有人弹奏了一声， 紧跟着大门这么一开，俩人转过身来这么一看， 从里边啊就出了这么一位员外爷，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，身穿古铜色的员外大氅，看上去这位老人呢已经是六旬开外了。 您想蒋平那个人多会说话呀，一看人家出来了，赶快上前，哎呦，老员外您在家呢？哈哈，没别的，您看我们哥俩啊这是走在这儿了，天突然间变了，我们哥俩呢在这儿背会儿雨，打扰您了，打扰您了。 这位员外把他们俩打量一番，微微一笑，手捻着花白胡须， 哈哈，这算什么呢啊，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，既然背雨别在这儿背雨呀，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，到里边来吧， 一再的往里边让。 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就跟着员外爷呢往里边走，有仆人在前边领着路，绕过了四扇椅背， 他们呢一看这有一拉溜的南屋， 仆人上前把帘子往起这么一挑，这位老员外请他们二位进去，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，蒋平一瞅，哎呦，别看人家是村户人家呀，家里边还挺讲究的， 嗯， 那儿有外书房，而且墙上边还挂着不少名人字画，那请他们两人落座，接着仆人献上茶来。 老员外问了问，二位你们都尊姓大名， 仙乡何处啊？柳青赶快的起身，双手一抱拳，在下凤阳府五柳村的人士，我姓柳，单字一个青字。 哦， 蒋平也赶快起身呢，小可，我姓蒋，名平，字泽长。 这位老员外一听蒋平的名姓，又把蒋平仔细打量一番，然后哈哈一笑，哎呀， 原来是贵客临门，失敬失敬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来来来，咱们里边请，里边请。 老员外在前边领路， 这个柳青跟蒋平在后边跟着，一直让进了后边的亭房。 柳青一看呢、啊，嘿嘿，到底是人的名树的影儿，蒋平比我腕儿大呀！ 你看人一道出名姓来，员外爷接待我们，立刻连地方全都换了。嗯，到底还是四哥的腕儿比我大呀！到了亭房以后，请他们落座，吩咐家人从新献上茶来。蒋平当然也得问一问呢、啊，请问老员外您贵姓啊？哈哈哈，小可我姓鲁，单字一个地字。 哎，老员外， 您怎么会认识我呢？哎呦，久仰您的大名啊，始终没有机会相见。我说一位朋友，恐怕二位一定认识。 哦， 那么您说的是哪一位呢？此人在辽东做过一任副总镇。军州卧虎沟的人士，他的外号叫做多臂熊。 啊，蒋平一听，那不是别人啊，那就是我的沙龙沙的哥呀。 喂呀，哎呀，那越说越近乎了。这么着，我跟您再提两位朋友，恐怕您也认识。您说是哪两位呀？一位叫做万石奎，一位叫做尚君义。 哎呀，老员外是连连的点头，那不是别人啊，那是我的两位盟兄啊，跟那个沙员外一样，我们全都辞了官了。 嘿，我这两位盟兄啊，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飘落在何处呢。哎呀，咱们越说越近了，来人呐，赶快的把酒宴摆下。 哎呀，员外，你刚刚来到此处，怎么就好意思打扰您呢？ 哎，这是说的什么话呢？既然是朋友到家里来了，我这一切都特别的方便，不要客气。说不准呐，一会儿我还得求你呀、啊，给我办点事儿呢。 蒋平跟柳青两个人也就不客气了，转眼之间，家人呢， 人家个把这个酒宴全都摆好了。 三个人坐在一起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蒋平就问开了。 哎呀，鲁兄，您刚才说让小弟办点什么事情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，您就赶快的吩咐下来吧。 没有别的， 小事儿。我呀，有儿子，特别的愚钝。怎么着，我也不知道您有几个门人呢？ 啊，我没有一个门人，全都没有。 您是不是能够开开山门，收我这个儿子做您的徒弟呀？ 啊，不过我这个能耐有限。 哎，只是您点拨点拨他，别让他那么混就行了。 哦，那好那好。 来人呐，把你家公子给叫来。 功夫不大， 家人这么一挑门帘，从外边领进一个小孩来。蒋平柳青两个人这么一看， 啊，俩人傻了。哪位呀？ 就是那个力分双牛把马脖子给打歪喽，那个黄头发的小孩。 嘿，倒是啊，衣裳全都换了，不是那个木牛童子的模样了，是一个公子爷的模样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说话呀很明显大舌头。 爹，您叫我呀。 来来来，赶快的给你四叔父行礼。 人家孩子过来呢，就冲着蒋平啊做了一个揖，他爹火了，连磕头都不会啊，跪下磕头。是，孩子跪在地下梆梆梆磕头，蒋平赶快用手相搀给扶起来了，给你柳叔父磕头。哎，孩子跪在地下梆梆梆又一劲的磕头，柳青过来给扶起来了。蒋平问了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呀？我要是我说了半天说不明白，把他爹给气的呀！您看看，您看看，他就傻成这个模样了。他呀，叫做世杰。哦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这个蒋平呢，越看这小孩心里越高兴，伸说：“嘿嘿，我蒋平该找走运，收这么一个徒弟。”多大的履历啊，这个孩子将来那还了得呀。他这么一高兴，跟人家员外就说开了。哎呀，怪公子刚才在外边闯个祸，您知道吗？这句话说出来可不要紧呐、眼瞅着鲁世杰这个孩子站在旁边特别的紧张啊，脸色全都变了，吓得浑身直点哆嗦。鲁员外听到这儿转过头来一看，这个孩子，你在外边又闯什么祸了？蒋平一看就知道家规太严。哎，我这不多嘴吗？赶快的上前。哎呦，鲁兄，这么着，这件事情说出来可千万千万不能够责备这个孩子。今天您要是一责备这个孩子，您可就是不给我的面子了啊，我脸面上可就过不去了。是，我今天不责备他了。你给我说到底闯什么祸了？这孩子哪敢说呀？蒋平过来，干脆我替他说吧，就把他呀，那个人怎么抢他们家的黑驴，他怎么过去把人打趴下了，又把那马脖子给打歪了，这些事啪啪啪跟那个鲁员外这么一说，眼瞅着鲁员外啊特别的紧张。哎呀，孩子呀，孩子，你怎么惹下了这样的塌天大祸呀？啊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哎，蒋平一听这话，鲁大哥，难道说那家就这么不好惹吧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难道说他是恶贼不成吗？您说说我听听。今天这个事儿本来就不赖咱们家的孩子，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贤弟，你别着急，你坐下来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家啊咱们惹不起，他们家，哎呀，可以说那都养着贼呢，哈哈！不说这句话还则罢了，一说这句话，蒋平噌站起来了。哥哥，不管他们家是谁，您说是按公还是按私吧？如果按公的话，哥哥，兄弟，我是皇家御前的水旱带刀四品护卫之职，这是按公。如果要是按私的话，虽然说我身上没有带着文书捉贼，那是兄弟我护卫的本责本职。这件事情我是非管不可，不管他是谁，这档闲事兄弟我今天是管定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都说那海水有苦有咸，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，